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二十集。 我上哪知道你有没有病？ 我没病，我搂你啊。 你不说你一直吃着药吗？昨晚没吃饭了吧？ 是你大爷！ 哦，我大爷都60多了。 你有完没完？ 再搂我，别怪我踹你下去。 我要再搂你，我自己下去。 边南话是放出来了，不过睡着了之后自己是什么样，他也不知道，所以第二天早上醒过来，一睁眼就看到了秋意的鼻尖时，他相当震惊。再扫了一眼自己的身上，果然是胳膊腿都搭在了秋意身上。 靠！这要再让秋意发现，我不定得被挤兑成什么样。 边南憋着气，轻手轻脚地翻了个身，坐起来了。秋意在他身后叹了口气， 唉。 边南立马从床上蹦到了地上，转过身看着他。秋意睁开了眼睛，正举着胳膊活动着。 咋？咋？ 笑个屁啊！ 哥哥早。 早。 大胡子早。 哎，早。 大胡子，你裤子要掉了。 秋意，你这什么破裤子啊？ 大胡子，你没穿内裤啊？ 哎，你小子怎么这么烦人啊？我内裤湿了就没穿。 我哥有啊，新的。 他不要，他说他就喜欢光着。 对啊，我就喜欢这样。二宝，你早饭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买。 这段时间，早饭都是秋燕出门去买，或者秋意简单做点。边南知道昨天晚上秋意的腿就已经不舒服了，也不好意思让秋意弄，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弄，于是洗漱完就打算出门去买了。 我去买就行。 我请客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你哥不让你吃的我给你买。 豆浆油条。 你哥不让你吃豆浆油条？哇，他还真是有病。 他让我吃的，我是说我想吃豆浆油条。 你真没追求，那就豆浆油条吧。 还想吃油饼。 没问题。 边南带着秋燕往胡同口走，快到口那儿的时候，有人骑着辆电瓶车拐了进来。 小涛哥哥。 边南跟着看了一眼，果然是申涛。车把上还挂着两个装着饭盒的塑料袋，看样子是早餐。申涛看到边南相当吃惊，一脚刹车把车拦在了边南跟前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，有你什么事儿？ 二宝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 昨天啊，昨天下雨大虎子就没走。 靠，你靠一个试试。 申涛没说话，盯了他一眼，开着车往里去了。秋意刚把上衣穿好，外面门响了，接着就听到了申涛的声音。 叔，我来了。 哟 哟，你怎么跑来了？ 我昨天回家了，今天去学校正好路过就来了，顺便带了点吃的。哎，他昨天怎么睡的？ 碰上了。 嗯， 他睡床。 那秋燕睡哪？ 是我爸屋。 你俩睡一张床？ 不然让他跟我爸睡一张床吗？ 我看到他就来气儿，我才没你这么好脾气。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着？ 不知道。 边南买好早点，领着秋燕回到了院子门口。他蹲下搂了搂秋燕。 我不进去了，我得去学校，早上跑步都错过了。 那你不吃早点吗？ 我不饿。那我吃根油条吧。 再拿杯豆浆吧。 哎，不了，你快进去吧。 再磨蹭上学要迟到了。哎，我衣服还在屋里，我明天过来拿。 秋意伤了之后，家里一团糟，他已经体会到了。虽然他有点不想承认，但还是挡不住内疚。他打算有时间就过来看看。给钱，秋意估计不能要，但搭把手帮个忙还是可以的。以后秋意想怎么报复，是断他一条腿，还是麻袋套了一顿乱棍，那另说。 明天啊， 明天我给你带个变形金刚来。 真的吗？ 我哥肯定不让要。 没事，有我呢。啊，进去吧。 边南本来的计划是在秋意家吃完早饭再回学校，现在申涛来了，还明显对他一肚子火，他就不打算再进去受罪了。边南出了胡同，打了个车回了学校。到学校的时候正赶上早饭时间，他直接去了食堂，还没进去就碰上了老蒋。 昨天晚上哪儿去了？ 回家了。 是吗？什么时候回去的？ 洗完澡以后啊。 请假回家是正常要求。 是。 那你为什么要翻墙？ 我习惯了。 你该跟你爸好好说说，当初给你弄到表演学校去多好，肯定比打网球有发展。 那都不好，我这么帅，这是要把人饭碗都抢了的节奏啊，不能那么不地道。 下午训练见。 万飞一看老蒋走开了，立马跑了过来。 哎，你没露馅吧？馅从你那就开始散了，下午估计要废。 哎，没事，明天就周六了，去我家休养生息呗。这衣服哪儿来的？没见你穿过呀。 秋意呢？ 什么？我靠，不是吧，你昨儿晚上在他家过的夜？ 要不我上哪儿啊？你电话那会儿才打，都下暴雨了，我要出去踩个井盖淹死了，上哪儿说理去？ 那你也真够可以的呀，你不怕他半夜起来揍你一顿啊？腿都让你打折了。 边南没吭气儿，想起了昨天晚上自己一直抱着秋意就浑身不自在，关键是自己不知道，还觉得睡得挺美挺暖和。边南回宿舍把衣服换了叠好，想着晚上回家洗了，明天带过去给秋意。上午的课还是老样子，大家都没精打采的，一点也没有因为下周就要考试了有什么改观。边南拿了本书顶在下巴上，继续看着老师发呆。想到书，他就想到秋意屋里那一柜子的书，昨天也没好好研究一下都是什么书。老爸书房里书也很多，边南估计他基本一本也没看过，就是为了买来跟其他矿场老板划分档次用的，体现有文化矿主和没文化矿主在思想层次上的不同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边南挺认真地吃了不少，为了对抗下午老蒋有可能对他实施的折磨。老蒋果然没让他失望，连带着万飞一块，俩人上来就先是5公里，然后才开始体能训练。天气已经转暖，昨天一场暴雨把地都淋透了，下午太阳一晒，闷热得不行，边南觉得自己汗水砸在地上都带响声了。训练结束的时候，他在场地边上坐了半天，才拖着一身疲惫去洗了澡。周末宿舍里基本没人，边南和万飞洗完澡把东西收拾好的时候，宿舍已经一片安静。边南打了个车，把万飞送到家之后，让车转头往自己家开。 每次回家都觉得很有压力，阿姨的微笑，边浩冷着的脸，边心宇加强带帮的话， 还有个老爸努力的在一边和着稀泥，每次回家都能深刻体会到多余这个词的真切含义。 车在小区门口停下，边南在车上又坐了一会儿才付钱下了车，沿着修得很漂亮的小石子路慢慢往自己家走。到了院子门口，他往开着的车库门里看了一眼，老爸的车都在家。他低头准备掏钥匙，没掏两下手机响了。 喂， 小南啊，你是明天回来吗？明天让老吴去学校接你吧。 边南愣了愣，没出声，掏钥匙的动作停住了。他之前说过今天回家。边南很快明白了阿姨的意思，今天不要回家，家里估计有什么事不方便他这个身份尴尬的人在场。 小南， 好，不用急了，我明天不回来。 那怎么行，上星期也没回家呢。明天老吴接你啊，我还给你买了衣服呢，明天回来试试合不合身。好了，我挂了啊。 阿姨说完就挂掉了电话。边南站在路边拿着电话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对着话筒回应了一声天有点阴，估计还有暴雨要下。边南拧着眉顺着小路慢慢往外走着，低头看着手机，来回翻着电话本，最后拨了万飞的号码。在等电话接通的时候，前方有车开过来，边南往旁边让了让，车却还是按了两声喇叭。这条路不宽，但就算是辆坦克也该开得过去了。边南一边继续往边上让，一边有点不耐烦地抬头扫了一眼，车已经离得很近，边南清楚地看到了坐在驾驶座上的编号，还有他冷漠中带着厌恶的眼神。编号的目光跟他对上了，手又往喇叭上按了一下，声音很刺耳。边南脸上没有表情，看到副驾驶坐着的一个长发姑娘时，他明白了阿姨不让他回家的原因，大概是编号今天要带女朋友回家。他一直让到了路边的花坛边，编号才又按了一声喇叭，开着车加速往前开走了。 靠，疯一样的刹车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